许多的茉莉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当我渐渐地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地枯萎，不再萌芽。 今天的不穿高跟鞋，你好，我是黄欢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这是林志颖1992年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。这首歌林志颖唱了很多年，从当年的亚洲小旋风唱到现在已为人父，他的宝贝儿子 Kimi 也在慢慢长大。试想当 Kimi 满十七岁的时候，和父亲同台演唱这首十七岁的雨季，那该是一幅多美的画面呢。再来这首歌听到的是陈倩倩《唐人街》。 走在异乡的大道上，正是霓虹灿烂， 而是抱着胜负线，也许没人懂这思念，一个复字随心转，转出回家的感觉，摇花门廊伴着烟笼灯，飞舞唱一条 充满浓浓家乡情的唐人街。现在唐人街已经成了中华文化区的代名词，无论是商业还是娱乐，还有各种文化设施，都体现了东方华夏的色彩。再来感受一下浓浓乡愁吧，听到的是满文军《相恋》。 你的声音，你的歌声，永远却难相逢，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？我的亲爱，我的美梦，永远 期待，无需等待，就现在。

传说中的世界，一个真实的风貌，一个傲骨无法隐藏这个智慧的力量，少年强那中国一定变很棒，散发五千年的磁场，习惯了后方之人赢了还说承让，带着无限梦想和希望像跳龙一样飞翔。 这首《少年中国》是春春的代表作品之一了，还有另外一首《少年中国》，我不能不提。1976年12月3号，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校园里举行了一场热门民谣演唱会，发生了著名的可口可乐事件。华侨生李双泽拿着一个可口可乐瓶上台质问大家：“我们为什么只喝美国饮料，只唱美国歌，而为什么我们不唱自己的歌呢？”后来李双泽埋头创作，诞生了著名的《少年中国》。他悠扬婉转的旋律传达出了中华儿女对故土的深深思念之情，感动了很多人。再来听到潘玮柏的一首《呜哈》。 呜哈，快乐什么爱？呜哈呜哈，哈哈！呜哈，快乐什么爱？呜哈呜哈，哈哈！是最敏感的猎豹，一闻到爱情的味道，就在一粒秒之间向着我目标起跑。你是最甜人的花苞。究竟要往哪里跑？这是我把你围绕全身缠绵的发条。 我在暗处要你等什么？鬼鬼祟祟，匆匆忙忙逃什么？也没游戏，我会走怕什么？对不起，实在会让你问什么什么？你们中央家是毕竟啊，你在风格上你的节奏，哈喽，技术让我不能回头，心里我总有我才能追上你的梦。 最强的浪潮掀起了最美的线条，我的痕迹将会是你最快乐的烦恼。一眼就看出你多好，我一爱上你就上道，我一触即发，快乐忍不住有点疯 狂。上次要我潘玮柏巅峰再起，只有我能飙着风，不用心度变成你的国度，花儿般的温度，干嘛撒野站在原地不动？呜呜呜呜哈哈，没有你和你也要追上你，哦哦，你我也同样节奏，我们超越时空。 每年11月的第4个星期四是美国的传统节日感恩节。

是曾经沧海，几时百般煎熬，终究觉得你最好。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，心中念的是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，相信我的柔情，明白我给你的爱。一转眼青春如梦，岁月如梭，不回头，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。明知道什么时候不别愿意回忆分手，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带给你所有醉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梦过了尽头也不归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守住你给我的美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要一生爱你千百回。 一生爱你千百回。梅艳芳1963年10月10号出生在香港旺角，家中两兄一姐，她排行最小。她的爸爸早逝，只有母亲独立供养四名子女，全家只是靠母亲经营破旧的锦霞歌舞团维持生计，家境十分的窘困。在小小年纪的梅艳芳深受影响，加上本身具有音乐天分和表演欲望，在4岁半的时候就踏上舞台，和姐姐在香港丽园游乐场登台表演，从此就和舞台结下了不解之缘。1988年，她出演的电影《胭脂扣》轰动一时，梅艳芳从此就成为第一位既是歌后又是影后的香港女艺人，而且逐渐成长为歌坛和影坛的双栖巨星。刚才听到这首《一生爱你千百回》之后，再来一首动力火车《爱到疯癫》。 空荡荡的房间，坟墓一样安静的夜，不肯死去的昨天，陪着我还在等谁？ 定没有变，一定还爱我，对不对？眼角不能有泪水，下一秒你就会出现。爱到疯癫，苦的酸的无所谓，看背叛爬上你不遮掩的脸，我竟然还觉得很美。疯癫，伤了痛了都没感觉，你要我等你到哪个期限，我都奉陪。你下楼去买烟，然后迷路迷了几天，怎样坚强的谎言对我都始终未解。你一定没有变，一定还爱我像从前，嘴角不能再流血，等一下吻你不方便。爱到疯癫，苦的酸的无所谓，看背叛爬上你不遮掩的脸，我竟然还觉得很美。 爱到疯癫，伤了痛了都没感觉，你要我等你到哪个期限，你要我再赔上多少尊 叫动力火车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二位的真实姓名，一位叫做游秋星，还有一位叫做严志林，在年近30才被唱片公司发掘，真的是大器晚成。游秋星和严志林5岁就认识了，学生时期因为爱唱歌结成好友，高中毕业之后两个人先后入伍，退伍之后呢又一起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，还做过清洁工、镜片工，好到就快要穿一条裤子了。正是因为认识那么多年，两人在音乐上的默契程度不是一般的贴合，再加上精湛扎实的唱功和技巧，动力火车的歌才会受到无数人的喜欢。再来听到孟庭苇《野百合月有春天》。 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是你往日的笑容，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，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，深情永不变。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

相锁在我